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人咧就好怕俾人话自己大食嘅，尤其是女士啦，即系我唔知道人哋区有冇呢个包袱噶。 诶，梗系有啦，即系例如我以前做运动员嘅时候咧，即系出到去食饭同啲同学啊。点解你食得晒成碟饭嘅？即系个个都嗌小饭嘅时候，你就会觉得我想要正常饭都唔好意思讲出嚟。咁所以女士俾人话大食咧，有时真系有啲尴尬嘅。但系男士大食就都唔会尴尬啦，反而开心啦。 男士大食啊，我谂就视乎翻你本身嘅身形啦。即系有啲原本已经系肥胖底嘅，咁你仲要大食起嚟咧，我都见过有唔少人喺侧边会制止噶。喂，你唔好再食啦，你。喂，停啦咁样样啊！即系惊佢话会唔会饱得滞啊？ 喂，同埋咧，有时候就系、是、将嗰个身形同自律咧会划咗个等号噶嘛。啊、然后当你身形本身已经比较肥啊，又或者大只嘅时候咧，你再唔系好似人哋咁话我食少啲啦，就会俾人觉得哇，点解呢个人咁唔自律嘅？ 系 咁唔照顾自己健康嘅咁。 但系我就觉得即系呢一方面女仔真系包袱大啲嘅，因为我都身边有唔少女仔朋友啦，本身都唔系肥底，系瘦底。 系 咁，但系有时候你见佢哋好开怀咁样样去食嘢咧，佢哋。自己都会觉得唔好意思，明明食个量唔系好多噶啦，咁、但系佢哋会有一种嘅感觉就系、是，喂，周围嘅人会唔会有啲奇异嘅目光望住自己，见自己好似好开胃咁食嘢咧？咁我真系见过有一啲，例如话我都听过唔少朋友啊，第一次咩见家长嗰啲咧， 系 真系噶嘛？即系通常嗰啲啊，人哋男朋友噶爸爸妈妈就会话、喂，食多啲餸啦，装多碗饭啦，跟住哎呀，唔使啦 ，Auntie， 我饱啦，跟住咧好有仪态咁样慢慢印下个嘴仔就。 但其实佢事前咧系食咗几个餐打底先嘅， 都系，所以通常啲人都系噶嘛？点解识你嗰阵时唔系咁样样噶？识你耐咗之后，发现原来你个人咁食得嘅咧， 系通常都有呢啲情况噶，特别即系唔好话去见家长啊，你有时走出去啊。食啲可能同啲公事上面嘅伙伴食饭咧，有时都唔好意思食咁多嘢噶，即系好似觉得哎呀，俾人觉得你咁大食嘅，咁节制嘅， 睇下边个请。如果 AA 制，我从来都唔介意。如果系有人请嘅话咧，咁啊睇下边个交情。如果系好 friend 嘅话，咪食爆佢咯。 系 咁，但系如果唔熟嘅话，费事啦。 系你唔熟嘅话，你就唔想将你嗰个食相展露喺人前噶嘛。特别咧，其实我以前都唔觉噶，我自己都几中意食鸡翼啦。我而家越大咧，越怕。在人哋面前食鸡翼 哦，咁有啲嘢系真系好难喺人哋面前食嘅，即系唔好话鸡翼啊，你可能食海鲜啊、剥虾啊、拆蟹啊， 系啊， 哇，你有时候剥虾你好难好有仪态剥噶，咁、 啊、 所以咧，如果真系喺一啲可能系比较隆重啲嘅场合嘅话咧，避得过呢一啲嘢食咧，我自己好少食嘅，尤其是如果你 dress up 咗嗰啲咧，即系系唔掂嘅。不过好彩我唔系特别好海鲜， 系， 即系我身边有啲朋友好好海鲜咧，咁就好尴。就好辛苦攞把刀同埋叉系咁撩啲肉出嚟食。 所以要睇场合咯，即系例如特别同啲心仪嘅对象啊，又或者同啲唔系好熟嘅人咧，一望啦，饭同埋面咧都系我嘅首选嚟嘅，意识先，起码即系起码匹起嚟又唔会太失仪态啊。咁你话到海鲜啊，熟啲先算啦。 喂嗱，但系咧，我谂嗱，可能即系有时候如果你自己太过开怀食，可能觉得唔自在，好。 好怕俾人即係眼超超咁望住啊。 係。 咁但係我又唔知你会唔会鍾意睇，嘩，如果有啲人好食得嘅。 係。 嘩，你见住佢一碟又一碟，一碗又一碗咁样，碗接碗，碟接碟咁不停食嘅话，你又会有一种好欣赏嘅感觉呢？ 有 一个观赏性好高呢？ 我又觉得系嘅喎，因为我最近呢好鍾意睇一啲韩国嘅综艺节目啊。咁所以呢佢入面有好多就标榜话呢一个咁样嘅艺员呢系吃货，即系食好多嘢嘅。咁一有啲乜嘢新出嘅食物呢就俾佢试㗎啦。咁你又见到佢食呢，唔知呢真系特别滋味㗎喎，即系特别觉得好食㗎喎。平时可能普通一个嗰啲即食面呢你唔会有兴趣煮嚟食㗎嘛。睇完佢呢係咁狼吞虎咽吞晒落个肚之后，你又觉得喂真係好似几正咁喎，又想买返包嚟试下喎。 咁啊，我最近都系因为呢我有时候夜晚即係瞓觉之前啊都会上网可能睇下周围唔同嘅人啊啲嘅片啊，有时候睇下戏啊咁。咁最近我就留意到啦，咁就喺台湾呢呢位朋友呢都开始多人留意。咁呢佢就系专系周围食嘢嘅。咁呢而家佢就被誉为有一个嘅台湾大胃王嘅美誉。咁初初我望呢一个人呢，我望佢官仔骨骨咁样，戴住副眼镜，个人望落去瘦瘦咁样，又唔算话生得好高大，好似170几cm 嘅啫。咁我就喺度諗究竟佢可以食到几多嘢呢。咁嗰次呢我睇佢嗰条片呢就係讲佢喺50分钟嘅时间就食咗116碟啊寿司喎。嗱，咁我见到佢嗰张 一碟系两嚿，即系讲紧差唔多300嚿寿司。 即系我谂你当平时真系出去我哋嗰啲寿司铺回转寿司嗰啲咧，你真系一碟一碟攞翻嚟，咁佢一个人喺50分钟之内食咗116碟啦。 哇！ 咁我睇咧，我觉得佢唔系话真系尽全力咁样去食，佢系好悠闲咁样咧，中意又点下豉油啊，即系因为如果你知道有啲大胃王比赛啊，咁就通常要灌水噶嘛。佢唔系噶，佢嗰啲片咧，因为佢出咗好多条片咧，而家佢都YouTube 有成10几万人去留意佢嘅。咁佢嗰啲片啊，例如话除咗食寿司之外啦，佢又会食下唔同嘅嘢啊，食面啊，食扒啊，食 burger 啊，食嘅小笼包啊咁。咁咧，佢嗰啲片好得意嘅地方就系咧，佢食好多，但系佢唔系食得好急嘅，佢一路食啊，一路喺度同你有讲有笑咁样啊，又话啊呢一个汤会点样啊，当个雪蛋汤先，即系佢系好享受个美食。咁呢一样嘢我就好赞叹啦，因为嗱，大家都知道好多时候你食嘢食得多咧。首先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你要食得快。 是。 但是他是食得慢。 同埋 但是都食得多。 因为好多啲人教减肥呢，最紧要你就唔知咬牙啖你先好吞啦，咁你食慢啲呢你就会容易啲有嗰个饱腹嘅感觉，食得慢就係可以饱啲嘅。但如果佢食得咁慢都可以食到咩话 ?116 碟啊。 是啊。 哇，如果佢真係好似以前呢睇下小林专食熱狗嗰啲灌晒水嘅话呢，佢咪唔止116碟囉，佢真係食好多㗎喇可以。 是啊，所以我就好赞叹。咁同时之间我都有一个奇想，我就係諗啊，究竟一个人本身佢咁食得，尤其是当我哋讲到如果係大胃王啊，咁佢哋本身呢一个咁食得嘅能力啊，是与生俱来啊定是后天训练的呢？即因为呢个我真的好奇。刚才你讲小林尊就是其中一个的典型例子。因为这个真的在我们成长的时候啊，讲的是90年代或之前那时候很兴的嘛。耐不耐就搞那些什么鬼的大食比赛啊。 食熱狗比赛啊，跟住耐不耐就会转播，就说啊看看小林尊每一日的生活是怎样 的。即因为小林尊是真的颠覆了整个美国的熱狗赛的一个的规律啊。为 什 么因为佢未去之前呢，咁喺美国每年都搞㗎啦呢啲熱狗菜。咁就有一班长住即係食熱狗食好多嘅人呢，就每一年都会比赛。即係如果大家有睇一部戏呢叫做六宝女友啊，咁啱啱攞咗奥斯卡係呀最佳电影啦。咁入面都有长戏都系㗎嘛，佢就系讲嗰个男主角呢平时无所事事嗰陣呢，可能去啲酒吧嗰度同人打牙教呢，忽然之间个老细就话不如我哋就睇下边个犀利啲啊，斗咩啊，斗食熱狗，真系斗食熱狗喎。跟住转个头就捧啲熱狗出嚟，两个人喺度斗食咁样，咁佢即係肯定一个人嘅能力啊才能㗎喎。咁而呢一个传统其实喺美国一路都有嘅。咁但係以往大家见到去参赛嗰啲人食熱狗佢哋点食嘅呢， 逐条逐条食，由头食到落尾，跟住系咁灌水噶嘛。咁但系小林猪唔系咁食嘅，小林猪系点食嘅？可能大家唔记得咗，我话力哥或者唔记得咗，你有睇过噶嘛？ 有睇过，好印象深刻啊！ 小林猪佢系点食嘅咧？当时咧，我记得嗰片段好深刻嘅，因为咧，当佢呢个食法一展现出嚟嘅时候咧，第一次见到侧边嗰啲嘅参赛者咧，系望到 O 晒嘴，即系连吞紧嗰啲嘅热狗，差啲都想呕翻出嚟 ，O 晒嘴。佢系点食咧？佢系将嗰只热狗掹开一半，跟住咧 一齐咁样 擎塞落去个口嗰度，跟住就即刻灌水。所以咧，基本上佢嘅热狗咧系好似冇嚼咁样咧，就吞咗落肚啦。咁当佢食紧第四、第五只热狗嘅时候咧，隔篱嗰啲嘅玩开食热狗嗰啲嘅美国人咧，仲喺度逐条逐条食。 先食完第一条， 可能先食完第二、第三条啦，可能极其量比佢快极多咁。但系问题就系、哇，佢快得咁紧要，就算大家同样食到同样嘅份量都好，但系喺速度上面已经系输啦咁。咁所以当时小林尊呢一种嘅食法系颠覆咗成个食热狗比赛嘅玩法。嗱，咁有人系想效仿，但系亦都唔系咁容易效仿得到嘅。 系，同埋咧，我嗰时记得望住小林尊，第一个印象就哇，真系好唔公平啊！呢个系大胃王，但系佢个身形咧 系 好瘦，即系一个健康嘅男士嘅身形啦，同埋佢有健身啦，当然。咁但系你嗰下系哇，点解可以食咁多嘢嘅咧？ 哇，呢个你咁样讲咧，我又可以同你讲下，因为我记得之后咧有一年咧，咁就有一个英国人 系， 咁咧佢就打算要去美国参加呢一个热狗比赛，咁所以咧就事前咧就向呢个小林尊取经啊， 系， 咁啊取经过程系点咧？转头翻嚟讲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咁头先就讲起啦，小林尊呢一位食热狗嘅传奇参赛者吓，咁呢位大胃王都真系享誉全球噶啦，因为唔单止系亚洲，喺美洲啊，美国冇可能唔识佢噶啦，啲人 起码睇过热狗比赛嘅都会对佢有印象。 即系啲热狗店咧，如果本身系谂住即系招来啊，搞啲揭秘嘢啊，话嚟个大胃王比赛嘅话咧，见到小林尊报名参加，即刻话唔好意思，取消咗呢个比赛，太得人惊啦。 系啊，而家系。望住小林尊咧，好兴嗰啲放题啊、任性啊 ，sorry， 唔好意思，啱啱 招待。 咁嗰阵时候咧，就有一位嘅英国嘅朋友，咁就谂住话我都去美国参加呢个热狗赛，我想，咁就去日本特登想同呢个小林尊取经啦。佢见到小林尊嗰时咧，佢真系发现小林尊系操得好 fit， 好似头先 Nicole 讲话，喂，佢真系有健身有 workout 嘅。咁嗱，同咧。你之後呢，因為嗰條片呢佢係喺電視都有播㗎，好似係咁就係、之後睇返參賽嘅時候參加嗰個熱狗賽嗰啲嘅外國人呢、全部都係個身形好肥胖嘅，即正常都係㗎嘛，你食嘢食咁多好自然就係肥㗎啦，咁、你先至似係顯示到你係食得嗰個嘅能力， 行出嚟都好似霸氣啲㗎嘛，即係望你個樣子都知道你食得多啦。 但係小林尊呢佢係真係 fit 到呢，首先即係個手臂結實唔再話下，係甚至乎都係拿起件衫嘅時候呢，我都唔知係六嚿定八嚿腹肌，总之係唔係六神合体嗰隻啦。咁咁原来佢有一套嘅理论嘅，因为喺嗰个短短嘅分享入面呢，咁佢都有讲，首先佢就话呢，点解佢要操得咁 fit 呢？因为佢话如果佢身体有多余嘅脂肪嘅话呢，佢觉得会压咗个胃嗰啲嘅位置啊。咁当佢食落去嘅时候咪容易撑饱囉。咁所以呢，佢觉得如果要自己嘅身体保持喺最佳嘅状态，要食最多嘅嘢嘅时候呢，佢应该要系 keep 住个 body shape 咧，个脂肪比例系唔可以太高， 即系唔可以俾脂肪压咗啲位。 系啦，即系所以嗱，好多时候啲人错觉就话，哇，咁佢个身形咁肥胖嘅话，佢一定食得啦。其实啦，而家小林尊就话俾你知，唔一定嘅。即系以佢自己嘅过来人经验，就系如果要食 得多嘢嘅话，反而应该就系嗰个身体要 keep 得好好嘅 ，keep in shape 啊，咁先至得嘅。咁而除此以外，佢都有分享一啲嘅技巧嘅。咁佢就话点解佢食热狗食得咁快呢？原来就系当佢将个热狗咬开一半，头先我讲过啦，佢自己嘅独特食法就系咬开一半之后塞落口嘛。咁点解我话好难模仿呢？就因为原来当佢摆落口嘅时候咧，佢已经极速咁样样咧。用自己前面门牙嗰啲位置咧，好快咁样样咧，就系将嗰啲食物咧尽量咬碎，咁就分担咗。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嚼嘢系用咩位嚼嘅？ 大牙， 用大牙嚟嚼嘢噶嘛。佢就话，当你如果持续十几分钟不停系用大牙嚼碎嗰啲食物嘅话咧，你嗰个牙关嗰个牙臼位咧系会软嘅。咁你系会持续唔到落去？ 哇，梗系啦！你两个热狗咁样塞咁，嗱， 所以咧，佢就系喺佢嘅训练入边咧，同时之间佢就要学识点样用牙齿去分配嗰啲嘅负担，去将食物撕碎。 喂，咁即系突然之间岔开少少。如果咧我啲牙有少少嗰啲倒吸啊，又或者啲生得唔系话真系好齐整咧，要成为大胃王，首先你真系要搞搞前面啲门牙嗰啲位噶。 喂，你咁样讲，我又真系冇留意小林尊啲牙系咪齐喎吓？ 即系如果佢系你讲到话要用前边啲牙嚟咬碎， 唔系我谂又唔使太过咩嘅，即系你有牙得啦，除非你话你冇门牙啫，但系 吞咯， 咁又唔得啊嘛。咁嗱，但系即系佢又有分享到呢一啲少少嘅心得啦。咁当然嗱，最后尾嗰位英国朋友咁佢就取咗经啦。咁佢参加比赛嘅时候，因为嗰次比赛咧，小林尊都有去嘅。咁最后尾当然小林尊亦都系大热胜出啦，亦都系大比数抛嚟第二位噶，好无瘾咯、啊！我觉得有小林尊参加比赛嘅话，嗱咁但系嗰位嘅英国嘅朋友啊，虽然取咗经，但系咧佢嗰次嘅比赛嘅成绩咧都系未如理想，咁亦都系证明咗咩咧？就系话系啊，我系知道佢嗰个窍门系点啊！小林尊亦都好大方，愿意分享啊，但系学唔学到又系另外一回事咯。 不过你咁样讲起咧，我醒起早前香港都有一啲大胃王咧出嚟讲啊，佢话咧原来其中一个巧妙啊，即系除咗你头先讲嗰啲保持个身体嘅体型，唔好俾啲脂肪压住啲位，同埋啲牙用前边嚟咬碎之外咧，佢话其中一个巧妙咧就系大家以为大胃王系比赛当日嘅饿住个肚去食就最抵啦，食得最多啦。 系好似我哋以前食自助餐咁啊嘛，即系通常咧，方仔食 就朝早唔好咩食啦。 我就见我有啲早两日已经开始减食啊，有啲我之前嗰日唔食嘢啊。 我有个朋友即系之前咧，即系讲就系话有个甜品铺做嗰啲窝夫嘅。大食大胃王比赛、就唔知好似十分钟廿分钟食晒十层嘅窝夫呢你就免费嘅。如果你食唔晒就要原价俾返咁样啦。咁、我哋其中一个真係都好高大，我諗佢米八米九米八啦米八几啦。好溜瘦嘅男仔，平时又食好多嘢，佢特登成日都唔食嘢，走去食个窝夫，点解知佢食咗三层就放弃啦？但系佢顶唔顺，佢话：喂，真系太溜啦，同埋佢系唔得，佢话估唔到自己食咁少、啊。 你讲起呢一个咧，我真系转头翻嚟，我分享一个经验俾你听。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今晚我哋就即係讲下一啲大食经历啦，亦都分享一下啲即係大胃王嘅佢哋一啲比赛片段啊，或者佢哋如何训练自己嘅片段啊，借鉴。咁头先咧，你 Co 就讲到咧，就系话啊，有时候我哋可能食嗰啲咩自助餐咧，之前咧，咁我哋可能为咗要食多啲，食翻底嗰条数咧，就留肚唔食嘢啊嘛。我真系试过咧，因为嗰阵时候细个咧，你冇几可就去食自助餐啊。嗰时好矜贵噶嘛，同埋食自助餐不嬲都唔平噶嘛。咁所以咧，就听屋企人讲又好啊，或者身边啲朋友分享又好啊，话千祈唔好食嘢啊！之前嗰日 系啊， 如果唔系你去到你食唔落嘢咧，是得咁样样。 嗱，咁系成朝都话喂唔好食咁多啦，仔 系啦， 食少啲啊，阵间食buffet啊。 所以我真系流晒肚嘅。咁但我谂呢一个经历好多人都有过，有冇发现一样嘢就系咩呢？就系、是、当你真系真空上阵去食嗰一餐自助餐嘅时候，你发现咧 好快饱， 系 即系冇你想象中嘅，就谂住哇，我谂住可以有好多位可以慢慢塞嘢落去，塞嘢落去，塞嘢落去，应该照计食好多啊。但系当你食嘅时候，你发现咧快饱嘅程度系远比你平时啊，假设你可能食咗少少嘅打底咧， 系 都食得多过嗰一次真空上阵食嗰餐自助餐嘅。嗱，咁所以咧翻翻去头先我哋讲咧，有啲人咧佢哋真系平时如果要训练到自己好食得嘅话，其实平时佢哋嘅训练模式咧。或者佢哋比賽之前嗰一下咧，係唔係完全唔食嘢嘅？ 係 係要做一啲嘅 warm up 嘅。 我睇到原來有啲人分享係要飲水嘅事前，即係等個胃咧撐翻大，而唔好咧係處於一個空腹嘅狀態，佢就會因為始終都係一個肌肉嚟噶嘛。佢就話咧，你食即係你進行呢啲叫做大食比賽之前咧，係應該要飲一啲液體，即係可能係水去撐大你嗰個肚，咁就唔好等個胃收縮嘅。佢話咧。有啲人系比赛之前会饮两公升嘅水添咯， 系 咁就撑住个胃咯。 我嗰阵时候我听过有啲嘅即系专系参加呢啲大食比赛嘅人啦，咁佢分享佢嘅训练嘅经验咧，就系佢哋每日朝头早一起身咧，就系、是、唔知道饮几多公升嘅水噶啦， 就系、是、即刻撑大个胃， 因为佢要 keep 住个胃咧，嗰、那个嘅容量要够大先得噶。 系 咁但系咧有得意噶嗱，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咧，好多即系所谓大食。比赛，佢哋比赛嘅时候，其中一个帮助佢哋可以快啲吞到嗰啲食物嘅一个嘅工具咧，就系、是、水啊嘛。 系， 咁所以咧，反而当佢哋真系比赛嘅时候咧，就要控制饮水量同埋食物 嗰一个 比例啦，系啦，因为有啲人咧，佢哋就系错计咗啊，食嘅份量同饮水嘅份量咧，系好似一比一，跟住就发现咧，撑咗好多嘅空间喺入面，因为佢哋其实水都唔可以喺个体内太多，当如果系比赛紧嗰阵，咁啊，所以呢一个咧，反而就要调整一下嘅。 但如果你太少又口干，你又塞唔落。冇错，即系食物噶嘛， 所以佢哋要系饮就系啱啱够量俾佢冲嗰啲食物落个食道入面，可以穿过条肠直达个胃。 哇！你讲到咁鬼科学咧，即系即刻想有啲微积分 D 下，唔知点样计下，点样比例出嚟。 喂，但系因为嗱，你讲开即系一啲嘅大胃王啊，我觉得都不得不提嘅一位嘅日本女子啦，咁都有呢一个大胃女王嘅美誉嘅。咁呢一位女子嘅名咧。就叫做木下佑叶，亦都系好出名，因为佢都去过好多日本嘅综艺节目咧，都有分享过。咁我记得曾经咧都即系有一啲环节咧，即系例如话系搵一啲即系好食得嘅女仔咁，就系、是、要佢咧可能扮一个女朋友，咁就同个男朋友咧就翻屋企见家长。咁当好啦，见到爸爸妈妈咯，咁爸爸妈妈梗系攞嘢食嚟招呼佢噶啦， 随便食啊，招呼唔到。 最好笑你知咩咧？因为本人其实就好有礼貌嘅，好客气嘅，咁就特登啊好啦，嗌贵价嘅寿司嚟招呼佢啦，仲嗌咗一大盘，谂住四个人都够食噶啦，系咪？ 系。 咁跟住你就见到啦，哇！呢位大胃女王啊吓，咁食嗰盘寿司咧，就首先佢食嘅速度之快咧，系佢一个人已经系远远抛离其余三个人嘅速度，同埋食嘅份量之多咧，系个爸妈咧，即系佢望到。嘔晒嘴，但系又唔知俾咩反应，又唔可以制止佢。咁好啦，最后尾成盘寿司食晒啦。跟住咧，个男仔就好客气咁问话：点啊，饱未啊？咁样样。跟住个女仔就话：其实都饱饱地啦，冇理由噶，平时你唔止食呢个份量噶。跟住话：其实我都仲系有啲饿啊。跟住咧，个男仔就叫佢阿妈咧入厨房煮啲嘢出嚟俾佢食。 阿仔，米光冇饭。 跟住于是者又食，真系点解可以咁食得咧？ 即系人哋我哋中国系咪有句说话咩？饿死老婆温臭屋咧？呢个老婆。真系可能头一个礼拜都食晒全屋嘅食粮啊！ 人哋成日都话男儿口大吃四方吓、啊，女人口大咩啊？食穷狼，即系惊系嘛？咁嗱，真系因为睇翻啊呢一位木下佑叶，佢喺网上面都分享过唔少相噶，其中有一张相又系咧，佢捧住大大兜嘅面咧，那个兜面咧，我谂够六至八个人食，唔系讲笑。佢咧四分钟食嗰度3.9公斤嘅炒面，四分钟里面食晒。 其实即系如果你平时有去街市买嗰啲炒面面饼，你边有公斤计噶？边有咁夸张噶？ 唔系咁嗱，于是乎咧就喺日本就有节目啦，就研究啦，哇，究竟？ 佢点解可以食咁多嘢嘅咧？因为睇翻啊呢一位嘅 最难养嘅老婆， 系啊呢位最难养嘅老婆啦。睇翻佢无论系身高体重咧，基本上同一般嘅少女系无异。咁佢都系158cm， 你睇下几高啫，47.1kg。节目入边咧揾咗一个女仔同佢比较噶，嗰个女仔高又高佢 3cm， 重又重佢 1kg。咁好啦，两个一齐做个实验啦吓。咁就揾佢哋一开始咧就食100件寿司，各自食一盘。 嗯。 咁当然咧，一般女仔啊，即系头先我讲普通女仔咧，佢食咗大概11件左右咧就饱啦，就停低啦。十一件其实讲紧真系冰山一角啊，好少嘅啫。咁佢话基本上一般女性咧，大概食呢11件到咧就饱，食咗20分钟。 都差唔多，正常我都真系差唔多。你如果平时而家咧好平嗰啲，大家都系买一盒就当一个午餐噶啦，都系咁上下啫。 系啊。咁木下右叶咧，同样地用咗20分钟咧。佢已經食咗52件壽司啦，而且個氣勢係唔似想停落嚟嘅。咁跟住咧就揾一個醫生嚟啦，就去問下佢啊，你有咩意見？點解你覺得佢可以咁食得咧？咁醫生咧一開始就假設啦，佢就話嗱，一般人咧只要血糖上升嘅話咧，就會有飽足感嘅。咁可能咧目下佢嘅血糖上升得慢啊，咁所以咪冇咁容易飽咯。咁就亦都因為咁咧，所以佢可以不斷進食。咁既然係咁嘅話，咁於是乎咧。节目就好啦，度下啦吓，帮佢哋两个度下。咁点知发现咧，木下嘅血糖咧，就算急速上升都好啊，都依然系一直食。即系就算个血糖系上咗啦，照计应该传递咗信息俾佢，就话你够啦，你够啦，你够，但系 keep 住食， 都系唔识饱啊。 冇错，咁于是乎医生就跌眼镜啦。咁啊，再假设下先，应该咧就有可能 玩下医生， 可能系系咪即系拆下医生招牌啊？我听下， 佢招牌噶， 可能要拆招牌。咁跟住咧，好咁再讲啊。咁第二个假设系咩咧？佢话木下咧，佢消耗热量咧，嗰个嘅结石脂肪细胞啊，可能系比一般人活跃。咁所以令到佢咧食大量嘅食物咧，又可以咁样快速咁样消化咗佢。 啊，即系之前我哋类似我哋之前讲话，有人研究咗嗰啲咩减肥细胞啊嗰类啦，系咪啊？ 冇错，咁嗱，但系根据观察啦，观察咗40分钟啦，基本上就唔觉得有任何变化。医生真系觉得喂，摆明拆招牌 得啦，我走啦喂。 系啦，呢个节目做完啦。 系啊休息一阵先咁。 最后尾咧，咁当然啦，咁我假设三啊，医生就再话啦，佢可能食落去嘅食物咧，系比其他人更快速咁样去到个胃嗰度，咁所以咧就唔会滞住咗喺嗰个食道嗰度咧，所以佢可以食得多。咁于是乎咧，医生咧就用佢医疗器材啦，就即系睇下木木嘅身体啦。咁啊，终于咧佢哋就有惊人嘅发现啦。 系 个发现就系咩咧？原来木下右叶啊之所以食到咁多嘢咧，最大嘅原因系因为佢个胃，佢个胃咧食完100件寿司之后咧，系可以撑大到咧比一般胃咧系大66倍。 66倍 啊！ 咁夸张？ 系啊，即系我睇翻嗰张图嘅对比咧，我话俾你知，真系夸张到咧。一般嚟讲，我哋个胃喺边度啊？喺嘅个腹嗰度噶嘛，腹下啊嘛， 肚脐对上 系啦， 少少近左边 系啦，嗰啲位置系啦，佢个胃咧撑大咗嗰张相咧，系上到去个胸骨嗰度，系遮住半个肺、啊。 喂，但系点解佢仲可以唔识饱嘅咧？即系平时我哋嗰个饱肚嘅感觉，应该都系我以为啊吓，系塞饱咗个胃，然后你就会觉得诶好顶住顶住咁样噶嘛。 点 解佢可以冇呢种感觉？ 我睇到嗰张相，我都觉得好得意嘅，上到遮住半个肺、啊，真系有冇可能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家人吴永熙乐活玩家， 今晚成晚都系讲食啊吓，即系我唔知阿 Nicole 有冇试过好放纵咁样去食一次，即系我都试过咧，曾经俾朋友邀过咧，就系尝试去挑战，因为耐不耐有时候有啲餐厅咧，佢又想吸引一啲食客嚟， 嗯。 咁佢搞啲嘢啦，咁其中一个记得呢就係嗰陣时候喺係咪西贡好似西贡、 嗯、 有一间薄饼店又系佢话唔知喺一个时限之内呢，咁佢哋整咗一个呢好大块嘅 pizza， 係 个 pizza 嘅大嘅程度呢 系几乎等于一个人嘅上半身咁滞噶啦。 系差唔多，我记得嗰时个直径差唔多成只手伸长咁，成只手臂咁咯。 系啦，咁嗰阵时候就有朋友曾经邀请过咧，就话不如我哋。 试下， 试下，因为佢又望我，佢话啊 ，Candy 平时你个样都似好食得， 我都觉得系嘅，试下你都知啦。 咁坦白讲系有试过嘅，失败嘅，即系嗱，因为咧，首先我唔知阿 Nicole 试过多唔多呢一啲咧，当你系咁不停食同一样嘢嗰种嘅经验啊，我试过几次嘅，一次咧就食 pizza， 另外一次咧就食汉堡包。嗰阵时候又系咧，又系因为又系嗰间快餐店咧，咁就做一啲嘅特价嘛，就唔知几蚊买个汉堡包嗰啲咁上下咧。咁嗰阵时候咧，正值又系我哋一班朋友开 party， 定系唔知乜鬼嘢。咁总之就谂住话啊，不如买汉堡包翻嚟开 party 啦。咁顺便亦都搞咗个类似系大食比赛。我极限咧，我发现咧，我原来食大概六至七个汉堡包咧。我已经系饱到啦，系唔想食啦。同埋咧，我系咧闻到牛嗰阵味咧，我已经系想举白旗。咁同样地食嗰次 pizza 亦都系一样，即系当我食咗两至三件咧，系等同于平时你可能去唔知一啲薄饼店食嗰啲普通批啊，嗰个份量嚟噶咯， 差唔多啊，系啊。 咁你真系食完之后，你会个人滞到咧，系吓，我仲 捧住个肚汁。 唔系啊，你仲系望住好绝望，望住仲有大半块喺度，唔系捧住个肚走啊！最惨系你走唔到啊！ 最你食完之后，个个都唔想食你口水尾，你又唔可以浪费、啊。 系咪咁？最后尾都系咁啊，算啦，俾钱系俾钱啦，最多打包走嘅啫。但系你明唔明白？之后你仲要打包咗之后翻屋企，边个食啊？又系你自己食，你系唔想对住块 pizza 啊嘛？咁所以咧，即系有时候。有啲位啊，你望落去好似好容易完成到，但我发现咧，真系呢一样嘢唔系话你无端端兴之所至去做就会可以做到嘅一样嘢咯。 系我咧调翻转就系嗰时我爬艇，咁你都知啦，要减磅噶嘛，咁我维持住一段好长嘅时间咧，就节制饮食嘅。咁到比完赛嗰次咧，好记得喺日本，我哋日日都经过间餐厅，然后日日咧就见到佢门口贴咗好多美女捧住一碗饭嘅嗰啲。即影即有相啊！咁我哋最后啊，成日都望到好似好正咁啊，行入去食啦。本身都冇谂住做啲咩嘅，一入去原来佢有个就系大碗饭挑战，又系唔知半个钟之内咧，你食晒嗰一碗鱼生饭咧就免费嘅。如果唔系就俾原价。咁嗰碗饭有几大咧？佢就声称系平时正常鱼生饭嘅五倍咁大啦。咁就限时半个钟嘅啫。咁我哋成班就梗系觉得，哇！我啱啱即系完咗个比赛，可以放肆啦嘛！终于饿咗咁耐，我实食到啦，咁有胃口。个个都举手话报名玩嗰一盘咁大碗饭挑战啦吓。点不知最后呢大家都系食晒啲鱼生，冇食嗰啲饭，就俾钱走。 呢个真系似咩？似嗰次我去日本又系嘅，又系佢又系嗰间铺头又系话有一碗嘅拉面啊。咁样咧就系、是、你喺一个指定时间之内食到嘅话咧就免费。 系 咁嗰碗面咧，佢仲要系你一定要连汤饮埋。 哇！ 坦白讲啦， 好嬲噶喎，其实 嗰碗面咧一开始咧我系打算挑战嘅。跟住后屘我食下食下嘅时候咧，我跟住望，因为佢直头摆咗个计时嘅 timer 摆咗喺个台面嗰度，催促住你食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食到咁上下，话算啦，我放弃啦，不如大家一齐起快食啦。跟住如是者，我侧边嘅两个朋友同我一齐食，食完之后咧，仲要问嗰个人话可唔可以俾个兜仔我。装啲面罩，咁我哋最后屘发现咧，原来饮晒啲汤喺个底嗰度，佢只碗好有心思嘅。就当你完成咗之后，你会睇到个碗底个公仔嘅。咁、但系我话算啦，我一个人系冇可能望到呢只公仔噶啦，我同佢系无缘噶系。咁不过即系我想喺节目最后屘嘅时候讲一句就系咩咧？其实即系无端端食咁多嘢咧，系好危险，唔系话唔健康咁简单，系、真系好危险嘅。即系因为有好多呢啲咩大胃王比赛咧，其实都有相当嘅风险啦。咁嗱，其中好容易见到嘅就系好容易啃亲啦， 因为始终佢通常都系计时噶嘛，啲人个个好似即系谂住望住阿小林尊搣开个头吞，咁我梗系食快啲啦，咁系好多呢啲情况嘅。 咁啊，除此以外，亦都可能会导致呢个急性胃炎啦、胃黏膜撕裂啊、胃出血啊，咁呢一啲全部都系好危险。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乱咁试，唔好乱咁模仿， 都系少食多滋味。 系啊。 运动，系型系大只，个个看碟看硬过宇宙陨石，落地狱大门用力踢，升天上我架车，为何自己辛苦，咬手瓜分胜负，越肥越好招呼，而我有我抱负，宁愿赚好多钱买艇买飞机，宁愿炖好多蒜套戏再人味，人物话有着我就有运气，即使我个头像你，宁愿大堆脂肪盖过我腹肌，宁愿食得开心撑爆我肠皮，人人话有自信就有道理，受到我叻仔我可以肥。做运动做完食住菜，最快白十肉导致快乐障碍，就住食自然想钉盖，点解你要我改，带来薄饼芝士加一杯冰可乐，大条士不车牌陪我吃我快乐，宁愿赚好多钱买艇买飞机，宁愿读好多书套戏再扬眉，人物话有着我就有运气，即使我个头胀气，宁愿大堆脂肪盖过我腹肌，宁愿食得开心撑爆我层皮，人人话有自信就有道理，